各位大家好，又有力奇啊！今日咧就系2015年11月嘅17号星期二啊，嚟到咧都系呢个九龙仔嘅公园练跑场啊！今日咧我哋访问嘅嘉宾咧就好特别嘅，唔系一位教练嚟噶，系我哋一位同学，咁咧佢叫即奇。咁佢有啲分享同大家喎，咁啊不如我哋而家行去同佢訪問一下啦。喂 ，hello， 系点称呼啊，先生？ 即奇啊，即奇嘛？ 即奇你好， 你好啊。 系咁咧，我哋做同学都做一段时间啦， 好耐啦， 系啦，咁都有几个月啦吓。咁咧就听讲咧，你对跑步咧都好有兴趣嘅。 系。 咁啊，除咗努力之外咧，原来我都发现到咧。不是只是死跑難跑咧，先會有進步嘅。聽講你都對一種跑法咧係非常之有研究嘅喎，或者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咁 嗱，呢只咧好似叫做姿勢跑法，係咪？英文就叫做 post running。 係冇錯。 或者咁樣講先啦，你呢個姿勢跑法其實係啲咩嚟嘅咧？ 其實一位外籍人士咧叫羅馬諾夫咧去發明呢樣。咁佢咧就專係研究即係人類嘅運動學嘅，咁啊根據好多嘅臨床啊，係咪實驗啊，係咪有冇啲人一路受傷啊？咁佢有冇一套跑步應有嘅跑姿咧，最有效率嘅咧，同埋避免受傷嘅咧？咁佢就喺呢個方向度研究，咁我覺得幾科學化咯，呢樣嘢係咪比起其他嘅跑姿？咁我都覺得幾好，我跑呢種起上嚟都唔錯。 哦、oh, ，OK， 咁啊，即係簡單總括嚟講，佢嘅好處係啲咩咧？你會應用？ 佢好處其實係好簡單嘅，個跑法咧係盡量係去簡化，冇硬腳啊，冇提腿啊，咁啊其實好似好神奇咁樣啦。同埋佢熱身咧，就除咗拉鬆啲肌肉咧，同埋佢又拉鬆啲關節嘅，咁啊同一般嘅跑會嘅搞法有少少唔同。 哦，真係好特別喎、啊。咦，咁樣話時話啦，咁你又點樣發現到有呢一個 post running 嘅方法嘅咧？其實 我中意睇下啲跑步書嘅，平時咁啊，可能去書店啊、圖書館啊，咁啊開頭睇到啲唔同嘅人講嘅嘢啦，咁有 chi running 啊、氣功跑步啊，咁啊後屘睇下有見到呢個 post running， 咦幾得意喎，幾科學化喎，咁啊可以試下研究下咁樣。 嗯，就咁嘅。咁如果我哋啲初學者其實想對呢一個跑法咧係多啲認識咧，其實用咩方法你建議我哋？ 其實最好都係睇下書嘅，我都要成日建議就譬如去圖書館啊，或者書店去睇下，或者上網 YouTube 咧，我可以 post 啲 link 嘅，之前我 post 過嘅。 哦。 咁可以睇下你自己啱唔啱，或者你個 concept， 你睇想唔想去學下咯，睇自己興趣。 睇書會唔會都會明白啊？定係一定要參加一啲訓練班嘅咧？其實。 其實最好你覺得有興趣之後就參加訓練班會好啲，因為你唔知道自己練起上嚟究竟啱唔啱嘅。 哦， 係 啊。咁呢啲訓練班喺邊度揾咧？需唔需要揾你先會知道嘅咧？ 我可以提供啲資料嘅，因為譬如你如果啲 Facebook 可以 search 到 post running 都有嘅。 哦，好。咁我哋之後有機會我哋揾下即期去揾呢啲料啦。好，咁咧就或者又講翻啲實際啲啦。咁你學咗都一段時間啦，呢個 post running， 咁覺得你 so far 你領略到一啲咩嘅好處係可以 apply 到咯，適用於喺你嘅身上啊，有進步嘅，好咗嘅，你覺得係啲咩咧？ 譬如佢嗰個理論咧，其實都講得，我覺得幾 OK 嘅。咁就係、是你接觸個地下，其實你一路重複個動作咁跑步係，咁、你其實越接觸得多個地咧，只腳咧係會受傷嘅機會會增加。所以佢嘅理論就係話，步頻要增加，等你接觸腳同地下嘅時間減少嘅，咁就會令到有減少受傷嘅機會。 咁 點樣減少呢？可唔可以口述得到俾我哋領略得到咧？ 嘗試下嗱，譬如佢嘅動作其實三個動作基本上 係 就姿勢跑法開始就叫 pose 嘅，咁就即係兩隻腳都係彎曲嘅，唔可以直嘅，因為直嘅咧係容易受傷嘅，坐落個地下度。 哦， 係彎，即係譬如你見到啲動物跑步嗰啲有解釋嘅，譬如跑啊或者好快嘅貓狗，佢啲後腳一定係彎曲，你唔會見到佢打直腳。 但我見到啲炮好似都跑得好快喎，後邊只腳伸曬直 嘅 喎。 因為佢係用個橡，即係一個彈弓嘅原理，只腳係一定係 S， 即係會曲嘅。 哦，其實曲曲地嘅。 係啊，咁我見到啲人跑步只腳坐直嘅咧，其實有機會受傷嘅。 嗯。 咁呢個就係個 pose 啦，第一就係兩隻腳彎曲少少，跟住咧開始就係 fall 啦 ，fall 咧就係其實好似跌向前傾咁，就係其實就係你只腳後面的腳踭提起是用你後大腿肌的，就不是用你四頭肌去提腿的。這樣我要想你看書領會一下。 哦， 後大腿肌不是四頭肌。 那會令到你跑起來會怎樣？會快了還是會省力了？ 這是第二步而已。第三步就是 fall， 就是隻腳落地，前腳掌落。那落呢就是落在身比較貼住的地方，不是跨大步去落的。 哦， 那就會點講咧？佢令到你用，因為你前腳掌落地咧，你唔可以跨太大步。跨大步咧，其實會變咗後腳踭落地。 咦？咁啊，你講起嚟真係令人都咦，好驚奇喎！因為諗住咧跨大步就會快啲噶嘛，走得會短啲時間噶嘛，反而咁樣會好啲。 因為如果你再講深入啲咧，譬如你跨大步嘅時候，你腳踭落地，然之後你去中掌，再去前掌，再硬。咁其實接觸到地下嘅時間好長。咁如果我 post running 咧，就係佢淨係前腳將落一落地，只腳就抽起， 係 爭，跟住再落地。咁其實呢下其實好少接觸到地下。 哦， 係啦。咁佢用呢樣個方法去應對跑。 明白。嗯，聽起嚟都應該係好犀利嘅一個方法嚟嘅。不過我哋要啲時間去領略一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嗯。这夜倒下来，就算临别亦有痛。好啦，咁不如講咗咁多跑步啦，阿即其你都放咗時間去跑步嗰度喎。咁其實跑步以外，你又有啲咩嘅興趣，或者講俾大家聽下？ 跑步以外，其實我中意跑山嘅都。 哦。但個跑法應該唔同喎。 係都好玩好多，其實。不過等我仔再大啲，我要擺多啲時間落去。 係，咦？你個仔仔有幾大啊？ 2歲幾。 哦，兩歲幾，係。 一兩個鐘。 哇！你好年青喎，睇唔出喎。 好年青，唔 係啩？係啊，好啊，咁我哋咁啊，中意跑山啦。跑山之外又仲有啲咩咧？ 影下相啦。 影下相。 旅行啦，同我仔玩下。 哦，咁啊，都非常之健康同埋有益㗎呢啲嗜好。好啦，咁啊，多謝曬你今日接受訪問。 多謝曬。 OK， 拜拜。啱啱听过我同即其嘅访问，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即其对跑步嘅热诚同埋态度啦。咁亦都知道做 PB 王子咧，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噶，系有原因噶。咁希望大家咧都中意呢个访问啦。好，拜拜。